Yeah, I'm still the same， 就好像没有变。Yeah, nothing changed， 还是讨厌下雨天，还是不爱认错，脾气是硬了点，这我都清楚，但我没有办法改变。 我和味道从花钱装人草的排气管，想努力赚钱养你，却养成了坏习惯。我还想带你到处晃晃，到处带你玩。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情人节没有爱人 ，Yeah， 想你相机没有快门 ，Yeah， 想当初中没有台灯 ，Yeah。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a sentence without no spaces. It'd be like YouTube without no playlist, or a chapter without no pages. 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just wrong. I don't wanna live without you, I don't wanna be alone. And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，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， ohYou don't know how I feel inside. So I don't wanna live without you. 我没有办法。 Cause I've been through that， 从来负责 I can't do that， 没得负责 all damn too bad。 And you right now you're where you at， 先把我的面子放两边，砸干我就像抢劫。 God damn I got nothing left， 掉进去 no fun down here。 求求我 I call my friends， 诉苦说了好几遍，他们叫我振作点。 I know man but I fucking can， 帮我删了 Instagram， Your post I don't wanna see。 想到你曾经 promise me， 我干掉一次 Hennessy。 I just wanna know baby where you gonna go， 我们之间太多的我舍不得放手。Yeah, 失去你就像失去我的麦克风，我不要我的 fans， 不要 IG 的 followers。 Cause I don't wanna live without you， I don't wanna be alone。 And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，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， Oh， you don't know how I feel inside。 So I don't wanna live without you，没有办法。 I don't wanna live without you， I don't wanna be alone。 And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，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， Oh， you don't know how I feel inside。 So